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2006年12月20日，马季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72岁。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位知名度最高的相声演员，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他创作演出相声作品300多个，这在相声界是前所未有的。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就让我们一起来追忆已故相声大师马季。百年笑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马季原名马树怀，1934年出生于北京。首先我们就请中国广播说唱团演员赵连甲跟我们说说马季小时候贫寒的生活。 马季从小就喜欢听相声，他小时候家境很贫寒，西直后面有个大冰窖，人家来拉冰啊，打冰块的时候啊，就拿大床打冰块，蹬出了些碎冰啊，他捡一点，拿着小篮儿搁上，拿手就蒙上盖上，再拿这个冰壶去卖了，卖成钱到启明茶社听相声。 启明茶社是老北京著名的曲艺茶社，是由相声老艺人常连安创办的。对于马季来说，在启明茶社听相声的那段日子似乎成了挥不去的记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马季生前的采访录音。 所以我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班的一个班长叫吴长坤，这吴长坤呢是常家的亲戚，他们管他叫小舅是什么。这个人呢，他呢天天下课之后要上西单商场那启明茶社帮忙去，帮忙收牌。那启明茶社呢是听相声收牌，进去按现在的钱说啊，1块钱买5个牌，现在1块钱也不值，10块钱，10块钱买5个小牌，小竹牌，竹牌拿通条烫几下，就有标志了。 启明茶社的熏陶使马季深深地爱上了相声。1954年初，在北京市举行的工人业余曲艺观摩汇演中，马季获得了1等奖。1956年，小有名气的马季又被北京市总工会选中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 我演业余演员董凤通写的一个作品叫《都不怨我》，我就参加了汇演。参加了这比赛当然紧张，比赛之前半个月是刘宝瑞、郭全宝两个老师辅导的。 看你不知道，

拿油纸一包，裹在皮袄里头一块儿寄来。好嘞，天儿也不热，坏不了。 你干嘛从张家口寄五斤羊肉回来呀？ 你不懂，张家口的羊肉那真是最出名了。 哦， 真是又肥又嫩，味美适口啊。 合着你这脑筋全用在吃上了。 皮袄卷羊肉，一块交铁路运到北京 啊。 北京车站把取货通知单交邮局了。 你收到了 没啊？让他们给我分错了。 哦， 我住在四川营 啊， 他给我发四川省去了。 嚯，这蹦还真不近呢。 啊，过了20多天之后我才接到这通知。 哦，接到了， 我还挺高兴。 嗯， 赶紧告诉我爱人，你买点韭菜花，打一点芝麻酱，炸点秦椒油，你买他几头糖蒜，哎，做好涮锅子的一切准备工作。等我到车站把肉取回来，咱们吃涮羊肉。 你和他净惦着吃呢。 我赶紧去车站 啊， 把包取回来。 嗯， 跟我爱人说，你拿盘子盛肉。 嗯， 我把包打开一瞧，这肉啊 还真新鲜， 都流黑汤了。 哦，多臭了。 我爱人说，我把盘子拿来了 啊。 我说你甭拿盘子了，你把土筐拿来就行了。 碗坏了， 肉坏了不要紧呐。 啊， 我皮袄也脏了。 哦， 我吃过这亏吗？一宿我就没睡着觉。 哎呀， 越想我越有气，越想越窝囊。 嗯， 我差点没得气鼓啊。 你至于的吗？ 我心里想了 啊， 明天非追究责任不可 啊， 找出这个经手人来，不但让他深刻检讨 啊， 而且让他赔我的羊肉皮袄。 这问题倒应该重视。 第二天正赶上是我们小组讨论生产计划。 哦， 没讨论计划之前，我要求首先发言。 你在小组会上怎么说的呢？ 我说，同志们， 嗯， 今天我谈一谈如何消灭差错问题。 嗯， 哎，这句话刚说完 啊， 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 大伙儿都说什么呢？ 什么出错大王也重视起错误问题来了啊，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啊。 你呢？ 我接着说，我说同志们， 嗯， 自从上级号召我们提高质量消灭差错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嗯， 但是仍有个别的同志呢是思想麻痹，漠不关心，粗枝大叶，不负责任。 嗯， 我们大家应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过去一连串的事故已经给邮政信誉造成很大的损失。 不错， 我们的邮电事业呢要配合着国家的经济建设来适应人民的需要。 对， 哎，我正说到这儿 啊， 全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一时冲破晴空，响彻云霄。 有那么大事吗？ 他外头正过喷气式飞机呢。 嘿，这巧哎。 我揭发一个严重的错误问题 啊， 寄给本市四川营的一封信 啊， 被咱们这儿的同志误分到四川省去了。 嗯， 使收件人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说着我把信皮就掏出来了。 嗯， 我让大家看一看，这是9月28号北京校的片 啊， 下面有四川省的日戳。 嗯， 10月18号收件人才收到的。 是啊， 这是具体事实吧，也就充分的说明了我们这儿的个别同志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嗯， 我要求借此会议立即追查责任，找出经手人来，让他深刻的检讨。 对，得做深刻检讨。 大家一致拥护我的意见 啊， 根据销票日期、分拣终点、分发时间，哎，当时就把经手人找出来了。 谁呀？ 我。 你呀？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季、王信增合说的《都不怨我》。1956年7月1日，马季正式调到中国广播说唱团，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从此，马季的人生和相声艺术紧密地连在了一起。文革期间，相声在电台和舞台上消失了踪影，直到1973年，马季带来的《友谊颂》才打破了相声舞台长达7年的沉寂。 72年底把我调回了北京，就是广播艺术团准备恢复，还没有完全恢复，还一些人没回来。我那个时候呢没什么事儿，天津

你说这个打火机他们也不顾质量，火苗子腾腾的，就是点不着一根烟呢。 不行啊，同志们呐，我们还有措施了，我们最近准备生产 WC 系列产品了。啥叫系列产品呢？我也没搞清楚，反正是时髦的词儿。我们和国产一样了，生产一套一套的，有书法的，有风景的，有人物的，设计的非常巧，印刷非常精美，栩栩如生，这对收藏爱好者具有吸引力啊。咋回事呢？你想收藏我一套图案，就是八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八盒香烟。金陵十二钗你买我十二盒。嗯，苏杭三十六景买我三十六盒，一百单八将买我一百零八盒，五百罗汉买我五百盒，我那还有百万雄师下江南。 这就是马季带来的宇宙牌香烟。1985年12月，吉林省曲艺家协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十大笑星评选，经过观众投票，马季名列榜首。2006年，马季被授予中国曲艺界的最高奖第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的终身成就奖。这一年正好是他从事相声艺术50周年。马季站在新旧相声的分水岭上，不仅继承了相声的传统，也为传统相声赋予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在相声的发展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近期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纪念已故相声大师马季的专题节目。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离人挥过这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 又熄灭。 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福娃，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依旧是已故相声大师马季的专题节目。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要来欣赏的是马季创作的经典段子《多层饭店》。尽管马季从小就喜欢相声，但年轻时他却不想成为一个专业的相声演员，他想当的是电影演员。相声大师侯宝林曾经说过，别人都是木头，唯独马季是块宝玉。侯宝林不甘心相声界失去这块宝玉，便和刘宝瑞轮番做思想工作。刘宝瑞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小子，你说相声有出息，演电影出息不了。进了中国广播说唱团以后，团里的领导又给马季提出了新要求。下面我们就请相声演员赵连甲跟我们说一说。 很简单的话，就是让你发展新相声。说传统相声，那有侯老师，有刘老师，他们都是大家，是吧？你跟他们学，叫你搞新相声，你跟他们学搞新相声，不学好了，你也搞不了新相声。 说唱团领导还在生活上关心他，为他的新相声创作提供便利条件。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单弦演员马增慧怎么说。 这个相声组啊，他有一个最初在石碑胡同，你比如说刘老师跟郭全宝是一个排练室，郭老师跟侯老师是一个排练室，马季自己有一个屋子，是什么呢？连宿舍带他的创作室啊，带他排练。他因为他我们都集体生活，都住的团里头宿舍。 马季有个信仰，那就是听党的话，跟党走。在新华书店时，他就是党员先进工作者，进了广播说唱团以后，党把发展相声的任务交给他，他就认定了这是他毕生奋斗的目标。